一起互相鼓励一下。距离中秋节呢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但是商家们的月饼大战就已经提前打响了。你最喜欢吃的月饼是什么呢？现在已经推出了酸菜牛蛙月饼了，你感不感兴趣试一下呢？ 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

知道好不好，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。 我发现跟身边的那一个人共同经历的事情越多，就会越感觉不能够离开他了，就像不能离开自己的命运一样。人生伴侣这个词说的挺对的，其实我们舍不得的是共同的那一份回忆和依赖。

听一个研究风水的大师说，其实不建议去转那一些日常迷信，见者好运、中奖、锦鲤、彩虹、钱包等等的杂七杂八的微博，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发微博的人呢运气会越来越好，你的运气呢反而会被吸走，你怎么看呢？ 走一再沉溺，我是麻醉我抑郁，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，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，再有那些挣扎与被逼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所以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，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我不想 想一生抱君后辈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不想你别去。 被一则资讯刷屏了，说重庆渝北67岁的何奶奶的孙子呢，每次暑假都会跟他一起过，结果现在呢，何奶奶特地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去接9岁的孙子团团，可是团团却不肯来奶奶家了，因为奶奶家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，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就看到了一个新段子，说奶奶后来提前准备好了 WiFi， 买好了智能手机。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，就特地给儿子打电话说不用把团团送过来了，因为奶奶学会了在网上冲浪，一点都不无聊了。我相信等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做了爸爸，肯定会怀念爷爷奶奶陪伴你的时光，而不是 WiFi 和手机。 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才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来拨动我心跳。